大家好，人间四月天，这个是新节目，来就录了很多次的了，头头尾尾我想录了有四五十次，因为呢不停地修改，看看做得好不好一点。那就我很喜欢讲一些感情的故事的，那譬如之前讲黄昏流星群啦，咁但系冇收视啦，咁我而家用人物去包装一啲感情，因为之前咧就讲咗台湾四大电影，即系电影界嘅四大美人啦，其实最主要都系讲佢哋啲感情生活嘅啫。咁今日正正式式啦，改咗个名叫《人间四月天》，咁我哋头炮咁柯德利夏平，柯德利夏平俾人哋嘅印象咧就系简约、典雅、高贵。同佢平時著嘅衫啊，佢嗰個形象啊，係如出一轍嘅。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咁嘅人，係有歐洲嘅皇室血統。好細個嘅時候咧，父母離咗婚，二次世界大戰，佢走咗去荷蘭。喺嗰段日子裏邊咧，捱飢抵餓，有一餐冇一餐。完咗之後，出翻嚟，自細就跳芭蕾舞，所以佢行出嚟嗰个格啊，即系好坦白咁讲，同其他人好唔同，好高贵啊，望落去，咁再加上咧佢瘦、修长、爆牙，呢个系佢自己形容自己，佢觉得自己唔靓，兜风耳，哇，同黎明一样。十八岁咁啊，再喺人间啊，即系打完仗啦，咁啊出现，咁啊做啲平板嘅 model， 亦都喺欧洲拍啲小制作。一次幸运嘅机会，咁啊俾人哋啊一个剧作家咁啊邀请咗佢去咗呢个荷里活做金粉世家嘅舞台剧，一炮而红。派拉蒙咧睇中咗佢，咁啊签咗佢，拍咗佢生平第一套电影《罗马假期》，即系我哋香港人亦叫做金枝玉叶。这个古仔就是一个欧洲小国的公主在欧洲的巡回访问，去到荷兰，不是去到这个罗马的时候，她停下来想看一看罗马实际是怎样。她离开了酒店，偷偷地走了，亦都将自己把长头发剪成短头发，以为这样就可以呃到人，没有人认得她。走出来的时候咁啊，好惊啊！即系点解咧？因为公主离开咗，又唔能够俾人知道。咁佢啲护卫啊，各样嘢啊，秘书好惊。咁喺呢段时间里面，佢识咗一个美国记者。呢、這个美国记者同我一样，都相当穷。咁但系咧，两个偶然咁撞到。咁呢个记者当然认得佢，认得佢嘅时候咧，佢想同佢做一个读家专访，咁啊身无分文，又问一个摄影记者咧就扑水，咁啊希望同佢做独家专访，但系咧由头到尾咧都冇话俾佢听，发生好多事，感情慢慢咁培养，突然间咁终止，就系呢个故仔，24小时嘅啫。当柯德利夏平知道过咗一日。他的随从去找他的时候，他觉得他始终是一个公主，他代表他们的国家，他希望他可以继续履行他的工作和义务，所以在这段感情上高，他画了一个句号。男主角是格里戈利·帕，当时一个很红的明星，那送他回去。当时柯德利夏平的经典名句就是说，我不懂跟人家讲分手和别离，你可不可以在车上高一直望住我，我落个车向前行，去到转角离开你的时候，你才开车走。格里戈利帕目光地送他走。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一个24小时无疾而终的恋爱，但是当时很轰动，柯德利夏平拿了小金人，而格里戈利帕亦都很大方地跟他争取，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大明星，女主角通常都是低一级的，他希望在海报 甚至在片酬上高跟他一样并列，这个就是格里戈利·帕。之后我的夏平拍了很多套很出色的电影，我们叫甜姐儿、艳离传、龙凤配，最重要的就是天凡尼的早餐，或者我们香港人叫做珠江宝气。这一套电影将柯德利夏平带上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在里面他唱了一只 Moon River， 在个窗口那里自己在弹弹起木吉他，所有当时或者过后的十几二十年所有的唱歌的歌手都很多人翻唱过这只歌。柯德利夏平的演艺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一世人有两段婚姻，第一段是一个导演也得一个编剧，他着重家庭，因为他来自一个破碎家庭，很可惜他这个第一任的先生自大才疏，跟他合作所有的电影或者舞台剧口碑票房都是极度差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曾经怀孕过两次都流产，他很伤心，卒之再有 BB 的时候他停了所有的工作，停工八年，但是都不是这样跟他这个男人他第一任的丈夫离婚，没多久他就认识了他第二任的男人，即是一个心理医生，在结婚的时候当然很开心，但是非常之花费出面很多女人或者婚外情，卒之没多久都离了婚，直到他认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罗伯特。罗伯特跟他有相同的经历，亦都曾经在荷兰那时候纳税的时候，咁两个人系隔篱街，虽然当时唔认识，但系有相同嘅经历，好明白柯德利夏平，佢鼓励佢去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嘅大使，去帮一啲非洲嘅儿童去争取佢哋嘅福利，话俾全世界人听饥饿嘅儿童究竟系点样。柯德利夏平对于呢班非洲嘅小朋友感同身受，因为他打仗的时候他就是过一些挨肚饿的日子。他一世人有一段不得不提的友谊，就是希凡尼。希凡尼是一个设计师，他认识了他，开头有些误会，但是亦都因为这个设计师令到他的形象更加突出，他们的友谊延续了四十年。在儿童基金会的日子里面很开心，柯德利夏平找到他的人生目标，但是好景不常，因为年少的饥饿和身体的瘦弱令到他长期都觉得个胃不舒服。有一天在美国纽约去了一个检查，发现了他有结肠癌，全家人包括医生在内都叫他要停止，但他依然希望能够再从事他基金会的工作，但是个仔和罗伯特劝他卒之回到他自己屋企的庄园那里过埋最后尾那几个月，也都撞在自己屋企里面。他和罗伯特没结婚，但是他称罗伯特做心灵的伴侣，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很脱俗的女人，跟荷里活所有的当时金发的所谓同时代的天王巨星都不一样，他的气质他的典雅到现在今时今日都没有人可以复制到。很多以后的明星都经常将他在 这个珠江宝气或者稀饭天饭尼的早餐的形象再抄一次。烟嘴担着支烟，梳起一个下平头，仲有件黑色晚礼服，这个就是他的形象。一世人直到最后尾几年才能够安定下来，才有家的感觉，才对爱情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圆满结果。但是在网上流传有另外一个故事，当时他拍罗马假期的时候，格里戈利柏30岁，夏平23岁，夏平是格里戈利柏的小影迷，当时格里戈利柏跟他争取了很多福利，他很仰慕他，但他不想做第三者，因为格里戈利柏已经结了婚，有小孩子，而格里戈利柏也都知道他本身是有家庭的，所以这段感情有开始，但是突然间亦都停止了，两个人再无交集。在1954年柯特里夏平结婚的时候，格里戈利柏很远地参加这个婚礼，在婚礼的时候他送了一个蝴蝶襟针给他，没有跟他说，因为这个蝴蝶襟针是他阿嬷留下来给他，这个蝴蝶襟针象征他们的全家之宝。两个人再次分开，没多久格里戈利柏就离了婚，到他再认识另外一位的时候，再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夏平又刚刚离婚，两个人再无交集。但是到柯德里夏平离开的时候，格里戈利柏在很远地走来跟他送殡，摸着副棺材细声跟他说，我来了。没多久那个蝴蝶襟针出现在一个拍卖会上，格里戈利柏给了很多钱将他投了回来，再过了49日，格里戈利柏就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与世长辞。在他死的时候，这个蝴蝶襟针就作为他的陪葬品。这个故事很动人，也都被人觉得很凄美，但是